齐王上。天福八年春正月癸卯，蜀主以宣徽使兼公院使田敬权领永平节度使。敬权患者也，因前蜀王承休为此而命之，国人非之。帝闻契丹将入寇，二月己未，发邺都，乙丑至东京。然有与契丹慰问相往来，无虚月。唐宣城王景达刚毅开爽，列祖爱之，吕玉以为嗣。宋其丘弃称其才，唐主以齐王景年长而止，景以是怨其丘。唐主幼子景替，母重氏有宠，齐王景母宋皇后悉得觐见，堂主如景公，欲景亲调乐器，大怒，翘让者数日。重氏成谏言，景替虽幼而会，可以为嗣。堂主怒曰：“子有过父训之常事也，国家大计，女子何得遇之？”即命嫁之。堂主长梦吞灵丹，淡而方士石首冲显丹方，以为神而耳之，进城造疾，左右见不听，常以药赐李建勋。建勋曰：“臣耳之数日已觉燥热，况多耳乎？”堂主曰：“朕服之久矣。群臣奏事，往往暴怒，然或有正色论辩重理者，亦敛容未懈而从之。”堂主问道士王七侠：“何道可治太平？”对曰：“王者治心治身，乃治家国。今陛下尚未能去积嗔保喜，何论太平？”宋后自连中称叹，以为至言。凡堂主所赐予，七侠皆不受。七侠常为人奏章，堂主欲为之助谈，辞曰：“国用方法，何暇及此？似焚章不化，乃当奏请耳。”驾部郎中冯延己为齐王元帅府长书记，性轻巧，与宋齐丘及宣徽副使陈觉相结，同府在己上者，延己稍以计逐之。延己常细谓中书侍郎孙成曰：“公有何能为中书郎？”成曰：“成山东比如，文章不如公，弹邪不如公，产诈不如公。然主上使公与齐王有处，盖欲以仁义辅导之也，岂但为声色狗马之有也？”成诚无能，公之能是足为国家之祸耳。延己，歙州人也。又有未岑者，亦在齐王府。己事中常梦兮，吕言、陈觉、冯延己、未岑，皆宁挟小人，不宜事东宫。司门郎中判大理寺萧衍，表称陈觉奸回乱政，堂主颇感悟，未及去。会居发备，密不令人知，密令一治之， 听政如故。庚午，及笄，太医吴延玉遣亲信召齐王景入侍疾。堂主谓景曰：“吾尔今时始欲益寿，乃更伤生，汝宜戒之。”是夕卒，密不发丧。下至，以齐王监国，大赦。孙承恐冯延吉等用事，豫昌遗诏领太后临朝称制。翰林学士李仪业曰：“先帝常云，妇人欲政，乱之本也，安肯自为立阶？此必尽袭奸人之诈也。且四君春秋已长，明德著文，公何德俱为亡国之言？若果宣行，吾必被百官毁之。”成惧而止。一夜，欲之从曾孙也。丙子，使宣仪至。列祖末年变疾，近臣多礼遣罚，臣爵昌吉，累月不入。吉宣遗诏乃出，萧衍合奏，爵端居私事以似生侠，请按其罪。齐王不许。自列祖相吴，进押粮为谏，令买奴婢者通关作劝。冯延己及弟礼部员外郎严鲁聚在元帅府，草遗诏听民卖男女，意欲自买姬妾。萧衍伯曰：“此必延己等所为，非大行之命也。昔严鲁为东都判官，已有此请。先帝访臣，臣对曰：‘陛下昔为吴相，民有欲男女者，未出府津，孰而归之？故远近归心。今即位而反之，使贫人之子为富人私意，可乎？’先帝以为然，将至严鲁罪。臣以为严鲁愚无足责，先帝袭封严鲁章，抹三笔，持入宫，请求诸宫中，必尚在。齐王命取先帝时，留中章奏千余道，皆袭封一抹，果得严鲁书。然以遗诏已行，竟不知改。闽富沙王严正称帝于建州，国号大殷，大赦，改元天德，以江乐县为雍州，延平镇为行州，立皇后张氏，以节度判官潘承佑为吏部尚书，节度巡官建阳杨思恭为兵部尚书。未及，以承佑同平章事，司公迁仆业，录军国事。严正服者袍世事，然牙参及皆邻国使者，犹如藩镇礼。因国小民贫，军旅不息，杨司公以善聚敛德性，增田亩山泽之税，至于余盐蔬果无不倍征，国人谓之羊剥皮。三月己卯朔，以中书令赵莹为晋昌节度使兼中书令，以晋昌节度使兼侍中桑维汉为侍中。唐元宗即位，大赦，改元保大。秘书郎韩熙载 请赐余年改元，不从。尊皇后曰皇太后，立妃钟氏为皇后。堂主未听政，冯延吉屡入白氏，一日至朔寺。堂主曰：“书记有常职，何谓如是其反也？”堂主为人谦谨，初即位不明大臣，朔言公卿论政体。李建勋为人曰：“主上宽仁大度，优于先帝，但性习未定，苟旁无正人，但恐不能守先帝之业耳。”堂主以镇南节度使宋其丘为太保兼中书令，奉化节度使周宗为侍中。堂主以其丘宗先朝勋旧，故顺人望赵为相，正事皆自觉之。喜寿王景遂为燕王，宣城王景达为鄂王。初，堂主为齐王，知政事，没有过失。常梦溪常直言归政，使虽愤对，终以量直多之。及其位，许以为翰林学士。齐丘之党及之，作封驳制书，贬池州判官。池州多迁客，节度使上蔡王彦筹防治过甚，机不聊生，为是孟熙如在朝廷。宋其丘逮陈爵素后，堂主亦以爵为有才，遂委任之。冯延己、严鲁、魏岑虽其底旧僚，皆依附爵，与休宁、扎文辉更相极引，亲度政事。唐人谓爵等为五鬼。严鲁自礼部员外郎兼中书舍人，勤政殿学士。江州观察使杜昌业闻之，叹曰：“国家所以屈驾群臣，在官爵而已。若一言称旨，聚积通显，后有立功者，何以赏之？”未几，堂主以岑及文辉皆为枢密副使。岑既得志，会绝遭母丧，岑及曝阳爵过恶，并斥之。唐至定远军于濠州，汉商帝骄奢，不亲政事。高祖在病，坐月酣饮，夜与昌父微行，裸男女而观之，左右五亿者死，无敢见者。为越王弘昌及内常侍潘于吴怀恩屡见不听，常猜忌朱棣，每宴集领患者守门，群臣宗室皆露所，然后入。晋王弘熙欲图之，乃盛世生计，逾越其意，以成其恶。汉主好守薄，洪熙令指挥使陈道祥引吏士刘思潮、谭令音、林少强、林少良、何昌廷等五人袭守薄于晋府。汉主闻而悦之，丙戌与诸王宴于长春宫，观守薄至夕罢宴，汉主大醉。洪熙使道祥、思潮等夜汉主，引拉杀之，尽杀其左右。 明旦，百官诸王莫敢入宫。越王弘昌率诸弟吝于寝殿，迎弘熙即皇帝位。更名成，改元应乾，以弘昌为太尉兼中书令，诸道兵马都元帅，知政事。寻王弘杲为副元帅，参与政事。陈道祥及刘思潮等接受赏赐甚厚。民主熙纳金吾使尚宝殷之女，立为贤妃，妃有书色，熙避之。最终妃所欲杀则杀之，所欲诱则诱之。夏四月戊申朔，日有食之。唐以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李建勋为昭武节度使，镇抚州。因将陈望等攻闽福州，入其西服，继而败归。五月，因吏部尚书同平章事潘承佑、尚书陈时氏大指言：兄弟相攻，逆伤天理一也，复练繁重，利益无节二也，发民为兵，积旅仇怨三也。杨思恭夺民衣食，使归怨于上，群臣莫敢言四也。疆土狭隘，多至州县，增利困民五也。除道果粮，将功临听，增不忧金陵钱塘城虚相袭六也。扩高资户，财多者补官，不富者备刑七也。延平诸金，征果菜鱼米，获利至微，敛怨甚大八也。与唐吴越为邻，即位以来未尝通使久也。公事台榭，重事无度十也。殷王严正大怒，削承佑官爵，乐归私地。汉中宗即位，国中议论汹汹。寻王弘杲请斩刘思潮等以谢中外，汉主不从。思潮等闻之，怎弘杲谋反，汉主令思潮等赐之。弘杲方宴客，思潮与谭令因率卫兵突入，斩弘杲。于是汉主谋进诛朱棣，以弘越王弘昌贤而得众，犹记之。雄武节度使齐王弘弼自以居大镇，聚获，求入朝，许之。初，民主熙是康宗宴，会新罗献宝剑，康宗举以示同平章事王谭曰：此何所失？谭对曰：斩为臣不忠者。时熙以叙意志，凛然变色。致仕宴群臣，复有献剑者，熙命发谭冢，斩其尸。教书郎陈光义谓其友曰：主上失德，亡吾日矣，吾欲死谏。其有止之，不从。尚书见熙大恶五十事，熙怒，命卫士鞭之数百，不死，以绳系其颈，悬诸庭树，久之乃绝。秋七月己丑，诏以年饥，国用不足， 分遣使者60余人于诸道扩民谷。吴越王弘佐出力，上统军使看凡强力，排斥一己，弘佐不能治。内衙上都建使张德安、硕与之争，右都建使李文庆不复于凡。以四，贬德安于楚州，文庆于睦州。凡与右统军使胡进思亦专横。凡明州人，文庆睦州人，进思湖州人也。唐主元列祖义以天雄节度使兼中书令、金陵尹燕王景遂为诸道兵马元帅，喜封齐王，居东宫。天平节度使守侍中、东都留守鄂王景达为副元帅，喜封燕王，宣告中外，约以传位。李长子弘济为南昌王，景遂景达故辞不许。景遂自恃必不敢为嗣，更其字曰退身。汉指挥使万景新拜张玉贤于寻州，玉贤告于神，神曰：取黔州则大事可成。玉贤率众于岭取黔州，唐百胜节度使贾匡浩不违背。玉贤众10余万攻陷诸县，再拜周兵，城门骤闭。玉贤作公事营属于白云洞，遣将四处飘掠。匡浩攻夺之子也。8月乙卯，唐主立帝景替为保宁王，宋太后愿重夫人，吕玉害景替，唐主立保全之。夏州衙内指挥使拓跋崇斌谋作乱，随州刺史李宜敏将助之，是绝。新卫宜敏弃州，与其弟宜俊等5人奔延州。9月，尊帝母秦国夫人安氏为皇太妃，妃代北人也。帝是太后太妃甚谨，待诸帝亦有爱。初，河阳牙将乔荣从赵延寿入契丹，契丹以为回土使，往来贩易于晋，至抵大梁。即契丹与晋有隙，景延广税地求荣于玉，吸取抵中之货。凡契丹之人贩易在晋境者，皆杀之，夺其货。大臣皆言契丹有大功，不可负。戊子，释荣，未赐而归之。荣辞严广，严广大言曰：归玉而主，先帝为北朝所立，故称臣奉表，今上乃中国所立，所以降制于北朝者，正以不敢往先帝盟约故耳。为临称孙足矣，无称臣之礼。北朝皇帝误信赵延寿狂诱，轻侮中国，中国士马而所目睹，翁怒则来战，孙有10万横魔剑足以相待。他日为孙所败，取笑天下，无悔也。荣自以王师获财， 恐归获罪，皆欲为一时巨宴，乃曰：公所言颇多，具有遗忘，远记之旨末。言广命立书其语以受之，荣具以白契丹主。契丹主大怒，入寇之志始绝。进使如契丹，皆直之幽州，不得见。桑维汉屡请训辞以谢契丹，每为严广所举。帝以严广有定策功，故宠冠群臣，又总宿卫兵，故大臣莫能与之争。河东节度使刘知远知严广必致寇，而为其方用事，不敢言，但亦募兵，奏至兴节、武节等十余军，以备契丹。甲午，定难节度使李宜音奏李宜敏作乱之状，召直宜敏送下州，斩之。冬十月戊申，立吴国夫人冯氏为皇后。初，高祖爱少帝重印，养以为子，即留守邺都，娶副留守安喜冯蒙女为其妇。重印早卒，冯夫人寡居，有美色，帝见而悦之。高祖崩，子宫在病，帝遂纳之，群臣皆贺。帝谓冯道等曰：皇太后之命，与卿等不任大庆。群臣出，帝与夫人酣饮，过子宫前，辍而告曰：皇太后之命，与先帝不任大庆。左右失笑，帝亦自笑，故谓左右曰：我今日作新序何如？夫人与左右皆大笑，太后虽会而无如之何。即正位中宫，颇欲正事，后兄玉实为礼部郎中、盐铁判官，帝诏擢用至端明殿学士、户部侍郎，予以正事。汉主命韶王弘雅致仕。唐主遣弘州营屯都虞后严恩将兵讨张玉贤，以通事舍人金陵边镐为监军，镐用黔州人白昌玉为谋主，即张玉贤屡破之。玉贤倒于神，神不复言，其徒大惧。昌玉劝镐伐木开道，出其营后袭之。玉贤弃众奔别将李台，台之神吴彦知玉贤已降，斩于金陵市。十一月丁亥，汉主四南郊大赦，改元秦河。戊子，吴越王弘佐纳妃仰氏，人权之女也。初，高祖以马三百解平卢节度使杨光远，景延广以诏命取之。光远怒曰：是疑我也。密诏其子善州刺史程作，戊戌，程作称母病，夜开门奔青州。庚子，以左飞龙使金城何超全知善州，遣内班次光远玉带玉马以安其意。 人言：遣侍卫步军都指挥使郭瑾将兵属运州，唐藏光文肃武孝高皇帝于永陵，庙号列祖。十二月乙巳朔，遣左领军卫将军蔡行玉将兵戍运州，杨光远遣骑兵入淄州，节刺史翟进宗归于青州。贾银徙杨承祚为登州刺史，以从其便。光远一交，密告契丹，以晋主复德为盟，境内大饥，公司困竭，乘此计攻之，一举可取。赵延寿亦劝之，契丹主乃集山后及卢龙兵和五万人，使延寿降之，为延寿经略中国，曰：若得之，当立汝为帝。有常指延寿为晋人曰：此汝主也。延寿信之，由是为契丹尽力，化取中国之策。朝廷颇闻其谋，秉臣遣使乘南乐及德清军，征晋道兵以备之。唐世宗周宗年老，公瑾自守，中书令宋其丘广树朋党，百计轻之，宗泣诉于堂主，堂主由是薄其丘，继而陈爵背书，乃出其丘为镇海节度使。其丘愤对，表起归九华旧隐，堂主知其诈，一表即从之。赐书曰：明日之行，昔时相许，枕石之功，故不夺功志，仍赐号九华先生，封青阳公，时一县租税。其丘乃至大帝于青阳，服御将吏皆如王公，而愤意尤甚。宁州酋长莫彦书以所部温挪等十八州附于楚，其州无官府，唯立牌于刚父，略以恩威羁縻而已。是岁春夏旱，秋冬水，黄大起，东自海峦，西据陇底，南于江淮，北抵幽蓟，原野山谷城郭庐舍皆满，竹木业俱尽，众以官阔民谷，使者都则延吉，至封对位，不留其实。有作逆古敌死者，县令往往督促不办，纳印自何去？民馁死者数十万口，流亡不可胜数。于是留守节度使下至将军，各献马金帛除粟以助国。朝廷以恒定积甚，独不扩民谷。顺国节度使杜威奏称军食不足，请如株洲吏，许之。威用判官王旭谋，检索殆尽，得百万斛，威只奏三十万斛，于接入其家。又令判官李沼称贷于民，付满百万斛，来春跳之，得民钱二百万，何竟苦之？定州吏欲原吏为奏， 义武节度使马全节不许，曰：吾为观察使，职在养民，岂忍效彼所为乎？楚地多产金银，茶粒尤厚，尤是财货丰值，而楚王西范奢欲无厌，喜自夸大，为长枪大槊，视之以金，可执而不可用。募富民年少肥泽者8000人，为银枪都，公事元佑服用之物，物穷持米。作九龙殿，刻沉香为8龙，饰以金宝，长10余丈，抱柱相向，西范居其中，自为1龙，其伏头角长丈余，以向龙角，用度不足，重为副殿，每遣使者行田，专以增情母为公，民不生租赋而逃。王曰：但令田在，何忧无谷？命营田使邓义文及陶田，牧民耕役出租，民舍故从心，仅能自存。自西卒东，各失其业。有听人入财拜官，以财多少为官高卑之疵，富商大贾不在列位，外官还者必则贡献，民有罪则富者输财，强者为兵，为贫弱受刑。有致函使人头匿名书相告诫，至有灭族者。是岁用孔目官招致意，领长税之外，大县贡米2000斛，中1000斛，小700斛，无米者书不薄。天策学士拓跋衡上书曰：殿下长深宫之中，即已成之业，身不知架色之劳，耳不闻鼓皮之音，驰骋遨游，雕墙玉石，府库尽矣，而福贵亦甚，百姓困矣，而后恋不息。今淮南为仇仇之国，攀于怀吞噬之志，经主日图窥伺，西动待我姑息。燕曰：足寒伤心，民怨伤国，愿罢枢米之令，主周至以谢郡县，取不及之物，减兴作之意，吾令一旦获败，为四方所笑。王大怒，他日横请县，此以骤秦。横谓客将屈鸿练曰：王逞欲而避谏，吾见其千口飘零，无日矣。王亦怒，遂终身不复见之。民主熙嫁其女，取班布阅视之，朝事有不贺者12人，皆杖之于朝堂。以御史中丞刘赞不举和，亦将杖之。赞亦不受辱，欲自杀。谏议大夫郑元弼谏曰：古者刑不上大夫，中丞宜行百僚，岂宜加之垂楚？喜正色曰：卿欲效魏征也？元弼曰：臣以陛下为唐太宗，故敢效魏征。息怒稍解，乃释赞。赞敬以幽足。开运元年， 春正月乙亥，边番迟告契丹前锋将赵延寿、赵延昭将兵50000入寇，比贝州。延昭思温之子也。先是朝廷以贝州水陆要冲，多聚除粟，为大军数年之储，以备契丹。军校少科姓兄辈，永清节度使王令温处之，科愿望密遣人王入契丹，言贝州粟多而兵弱，易取也。会令温入朝，执政以前富州防御使吴鸾全知州事，鸾至推城府事，会契丹入寇，鸾书生无爪牙，可自请远孝死。鸾使将兵守南门，鸾自守东门，契丹主自攻贝州，鸾犀利拒之，烧其工具殆尽。己卯，契丹复攻城，科引契丹自南门入，鸾复请死，契丹遂陷贝州，所杀且万人。庚辰，以归德节度使高行周为北面行营都部署，以河阳节度使符彦卿为马军左厢排阵使，以右神武统军黄甫玉为马军右厢排阵使，以陕府节度使王周为步军左厢排阵使，以左羽林将军潘桓为步军右厢排阵使。太原奏契丹入雁门关，横行仓接奏契丹入寇，承德节度使杜威遣幕僚曹光义、亦杨光远为臣祸福。光远遣光义入奏，称乘坐逃归，母及故耳，既蒙恩佑，何足贺恩。朝廷信其言，遣使与光义复往慰谕之。唐以侍中周宗为镇南节度使，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张居勇为镇海节度使。唐主绝育传位于齐燕二王，翰林学士冯延吉等因之欲隔绝中外以善权，心似赤齐王景遂参决庶政，百官为枢密副使魏岑、扎文辉得白事，于非赵队不得献。国人大骇，几世中萧衍上书其论不报，侍卫都虞后贾崇叩阁求献，曰：臣是先帝30年，观其沿街疏远，孜孜不怠，下情有有不通者，陛下新即位，所任者何人，而顿与群臣谢绝？臣老矣，不复得奉颜色，因涕泗呜咽。堂主感悟，拒收前翅。堂主于宫中坐高楼，召侍臣观之，众皆叹美。萧衍曰：很楼下无景。堂主问其故，对曰：以此不及景阳楼耳。堂主怒，贬于舒州。观察使孙承遣兵防之，衍曰：言以见证得罪， 非有他志。喜顾命之际，君积微社稷，其罪故不重于掩乎？今日反见房爷，成残惧，惧罢之。抵前使持书为契丹，契丹以屯邺都，不得通而返。壬午，以侍卫马步都指挥使景延广为御营使，前靖难节度使李周为东京留守。是日，高行周以前军先发，时用兵方略号令皆出延广，宰相以下皆无所欲。延广乘势使气，领武诸将，虽天子亦不能治。已有地发东京，丁亥，华州走契丹至黎阳，戊子地至澶州。契丹主屯元城，赵延寿屯南乐，以延寿为魏博节度使，封魏王。契丹寇太原，刘知远与白承福合兵二万击之。甲午，以知远为幽州道行营招讨使，杜威为副使，马全杰为都虞候。丙申，遣右五位上将军张彦泽等将兵举契丹于黎阳。戊戌，蜀主复以将相姚领节度使。抵赴前义者孟守忠致书于契丹，求修旧号。契丹主复书曰：“以成之事不可改也。”辛丑，太原奏破契丹伪王于秀荣，斩首三千级。契丹自鸦鸣谷遁去。因著天德通宝大铁钱一当白。堂主遣使为民主熙及因主严正书，则以兄弟寻歌。熙复书引周公诸管蔡，唐太宗主建成元吉为笔。严正复书斥堂主夺杨氏国，堂主怒，遂与因决。天平节度副使知运州严看兼观察判官窦仪奏，亳州刺史周儒已呈降契丹，又与杨光远通使往还，引契丹自马家口济河，擒左五卫将军蔡行玉。一位景延广曰：“鲁若济河与光远河，则河南危矣。”延广然之，宜冀州人也。